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的特别创意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大家都知道咱北京地区的平谷是大桃之乡，可是有些朋友不知道平谷呢还是著名的提琴之乡。如今学习提琴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越来越多，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小提琴文化，今年年初平谷音乐节的最美音律悦动平谷系列活动特别打造了小提琴制琴体验和乐器文化之旅展览等文化体验活动。今天节目我们就去平谷东高村华东乐器厂区内的提琴文化体验馆参观体验，以此来感受小提琴的制作和音乐魅力。位于东高村镇最大的乐器生产企业华东乐器厂区内的提琴文化体验馆，每天都在接待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在800多平方米的体验馆里参观参与小提琴的制作过程。华东乐器耿占华经理为我介绍了体验馆的设置。 这是我们去年新升级改造的，2009年的9月份做了这个提琴文化体验馆，当时应该是在国内是第一家在乐器界我们做的提琴文化体验馆。这个文化长廊包括这个最早提琴是怎么来的，这是中国的作曲家、小提琴家，对，音乐教育家，这是中国小提琴第一人马思聪。 耿经理提到的马思聪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一位作曲家，马思聪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内涉及小提琴音乐、交响音乐、协奏曲、大合唱、室内乐、钢琴音乐、歌剧、舞剧、艺术歌曲、群众歌曲等多个领域。小提琴曲《内蒙族曲》是马思聪的成名之作，作于1937年，尤其是这首《思乡曲》已经成为隐喻中外的优秀中国小提琴代表作。思乡曲钟情于一场作曲家所熟悉的内蒙沃土，慢板以如歌似诉的旋律表现出远离家乡的人们对于故乡所怀的思念之情。 和马思聪老师照片一起被挂在东高地提前文化体验馆墙上的，还有戴宏祥和郑权，这二位是小提琴制琴大师，也是师徒关系。华东乐器厂耿占华经理介绍， 这是戴宏祥大师，他现在已经去世。最早的我们华东乐器的提琴，应该是我们提琴技术引进来的第一人，这是最早我们请的戴老师。郑权老师呢，是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请过来帮助我们在提琴技艺方面，就是说提琴的制造这方面呢，进行培养后备力量，还包括我们一些个提琴的研究，都是郑老师。每年甚至说每几个月都要来一趟我们华东乐器为我们指导。对， 他是戴宏祥老师的学生， 对，现在也是中国第一制琴人。 早在20年前，东高村镇农民呢就开始从事小提琴生产。2009年，该镇的提琴产量已达30万把，远销到欧、亚、美、澳等4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世界提琴总产量的近30%。产品线也从单一的提琴生产扩展到二胡、贝斯、吉他、打击乐器等系列乐器。2009年，东高村镇获批全国首个中国提琴产业基地，而这一切成绩都和郑权老师的指导有关。郑权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提琴制作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目前唯一被国际提琴制作协会授予国际提琴制作大师称号的中国人。1992年，他用我国自产木材制作的提琴在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国际提琴大赛中获奖。 半径就用手来控制，所以这个走像这样的刀子已经太尖了，我做的刀子呢，这个角度呢要稍微的平一点。 这个在为学生们细致讲解的，就是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的教授郑权。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在许多世界著名的演奏家心目中，他被视为世界提琴制作大师。 这段录音是央视《朝闻天下》节目播出的关于郑权的专题节目，著名小提琴家林朝阳谈到了小提琴对于演奏家的重要性。 一把好的乐器，它必须要极有性格。它不光光是柔美或者好听，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人，他不是靠帅来征服你，而是靠他的力量。我觉得这些人的琴就是我见过的非常多的琴里面的极具个性的制作。 1983年，通过不懈的努力，郑权被国家公派去意大利留学，进入到世界最负盛名的小提琴制作中心克雷蒙纳学习。他也是第一个去那里学习制琴的中国人。 我就是学生是第一流的东西，要传授到中国去，有点像那个唐僧取经一样的，我就把你这好东西弄到中国去，就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路。特别是李世清用我的琴出的时候，那观众的那种狂热，那份感动哈，我就只觉得我这个琴没有白辛苦吧。 这段音乐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2008年在第7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节郑权民琴演奏会上用郑权老师制作的琴演奏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是陈刚与何占豪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时的作品，作于1958年的冬天。第2年5月，由于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在上海首演，获得好评。题材当然是大家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以粤剧中的曲调为素材，综合采用交响乐与我国民间戏曲音乐表现手法，采用奏鸣曲式结构。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题材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依照剧情的发展精心构思布局，由鸟语花香、草桥结拜、同窗三载、十八相送、长亭惜别、英台抗婚、哭灵控诉、坟前化蝶构成曲式结构。如今《梁祝》优美的旋律响遍世界各地，同时这样的旋律也经常在东高村响起。2010年，在雄厚的提琴产业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基础上，平谷区提出了中国乐谷的发展概念，并将它作为带动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龙头。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提琴及琴弓制作比赛中，来自中国、意大利、法国、美国、加拿大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245名制琴师提交大中小提琴和琴弓参赛作品399件。来自中国乐谷管委会的26岁女选手常红获得特别奖，即小提琴最年轻决赛者奖。如今常红是乐谷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他每天向来参观学习的各方介绍乐谷的工作，展示乐谷的文化。 这个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响，它是 方响 对，铸铁制成的， 这个， 然后是分上下两排，它有不同的这个区域音域。 很清脆的声音， 很清脆，对，它是这个木锤子也是这种石质的。 它上面标的就是说它这个音是什么音？ 是什么音？对，这波 C D A J， 这就是它可能是二组和二组在一起，比如说它右上角有一二，二组在一起，三组和三组在一起。 方向的方，响是声响的响。 对，它这个就是跟咱们那个钢琴它的那个分布是不一样的，它也是分这种小字组、一组、二组的。 声音很清脆，很好听。 然后这边这个是。石琴，广西的柳江石琴， 也是声音很清脆的。 对，放在这儿，然后它包括后面的这个皮筋儿，悬挂在这儿，它可能都是有讲究的。这个的分布就跟那个钢琴就很像了， 很像。 哎，对， 这都是古代乐器哈。 古代乐器，对，就是离咱们比较久远。像这边，然后像这个笙，还有龙笛。这也是鱼，就是那个滥竽充数那个鱼里边的 滥竽充数。 现在很少有人学，就是类似于这种的乐器了。那也是相当于对乐器的一个普及吧。因为我们乐谷也是这个北京市这个科普基地。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提琴史话，主要是介绍了这个平谷的提琴。咱们这个北京平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也是这个我国最大的提琴生产基地，当然也是基于我们的这个龙头企业那个华东乐器，包括就是这个提琴小提琴制作也是我们乐谷的一个产业基础。像这个屏幕有的时候就会播放这个提琴制作的这个流程，有一个那个短片，就是从一块木头到一把提琴 怎么出来的。 对，我们最高产量的时候年产量达到30万把，占世界产量的1/3。 这么大的量啊！这个是 最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这个占世界产量的1/3。当然说，就是那是头几年啊，就是还是在他们，厂子不受这个经济影响的时候。当然近些年的话，他们也是在这个升级转型，在向这个中高端转型，摄入这种高端琴。因为可能是也是基于他这个提琴产业基础吧。当时是那个就是刘琦书记到平谷来调研，然后他就说这个，浙江有这个小商品市场，然后打造了这个义乌，那么你们平谷有这个小提琴制作这个产业基础，就可以研究考虑就是打造一下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向这个方向稍微的努力一下。然后又借着这个当时是这个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这个东风，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了当时打造中国乐谷。从19大之后吧，北京又提出这个4个中心嘛。 对，文化中心是很重要的。 文化中心，对，又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个发展这个文化肯定是在必得的，而且我们当时也是本身提出来的也比较早。华东那边他们那个乐器体验啊，都是这个音乐节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些活动。全区反正能为这个桃花节做点什么的，都在做， 就是集大家的力量。 好听的旋律来自一把好琴。小提琴由30多个零件组成，由具有弧度的面板、背板和侧板粘合而成。它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国，在器乐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现代交响乐队的支柱，是具有高难度演奏技巧的独奏乐器。它与钢琴、古典吉他并称为世界三大乐器。如今中国的提琴制造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了专业学院设置了提琴制作专业外，像平谷、东高地这样的乐器厂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制琴工艺。 每一把琴都有它唯一的一个琴码，它的码脚必须以这个琴那个琴，应该我们说这个琴的面板是充分的吻合。这个琴码只能用在这把琴上，用在其他把琴是不能用的。特别人工制作的提琴，它的面板的弧度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差异的时候，它的琴码的码脚就不会跟另外一把琴的那个琴面呢就完全吻合了。 先拿铅笔在那个马脚那儿先标记一下，然后再在这个机器上来打针，然后再拿笔衡量一下，看是不是对应的。 对，修马脚、马高要缠马花。 马花又是什么？ 就是它那个琴马，它这琴马上都有一个就是 造型， 它这花的这个每一个马它都要修一下那地儿。马脚呢是为了是以这个。面板充分的吻合，要用砂纸去打磨。然后马膏呢，是我们琴弦在摁琴弦的时候，特别是与这个纸板的这个延长线码的，要需要多高。它做的这个叫马膏。高了不行，低了琴弦受影响。 别小看这么一个木片子，我原来以为这就是在琴弦底下垫着的一个木片儿。但是刚才听耿经理一介绍，这个马脚、马膏、马花这三个地方的，都每一个都是有讲究的。 对，特别是马脚和马膏。 如今这里还不定期的举办小提琴专场、吉他专场演奏会，让村民和学提琴的孩子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音乐魅力。这是去年华东系列音乐会上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刘潇与钢琴演奏家黄亚萌合奏的《辛德勒的名单》。乐器厂经理耿占华介绍，如今这里还成立了自己的室内乐团，团员都是未成年人。成立乐团的目的是希望有机会能多走出去，多交流，让学习小提琴的中国孩子能开拓更广的空间。 我们中国乐鼓华东室内乐团在3月底成立了，每两周我们集中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华东乐器进行这个集中排练，包括我们城里的，包括我们乡下的这些个小演员们。 以孩子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室内乐团， 对， 大概有多少人啊？ 32人。我们想一个是学习西方的音乐文化吧，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市，他们与咱们平谷进行了友好的这个文化交流，他们带来了乐团，在我们的音乐厅进行了2场演出。进行的文化交流，我们下一步还要进行那个深入的沟通。 所以成立这样的乐团也是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走出去， 对， 去世界 学习一下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音乐文化。 伴着悠扬的小提琴声，这一期的特别创意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张燕编辑创作的特别创意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内容。我的眼睛。